后派去的人也没回来，投鼠忌器。真说这战争打着打着打胜了，大伙儿正往前冲呢，人家把佟林绑到疆场，刀尖一顶嗓轴子，你们都往后退，不退把佟林捅死。这大伙儿怎么办？大家伙儿商量来商量去，主战的也有，主守的也有，正在商量之时，突然间就听了院子里头吧嗒一声响，有珍珠佛董瑞走后窗户，三爷张红军恩走前窗户，二剑客闭目金睛佛由大门这儿走，三位剑客太快了，饶是三位剑客身法这么样的快，到院子里头并没有瞧见人影儿。老少群雄追到院子一瞧，三位剑客面面相觑，知道三位剑客脸上不好看，为什么？就凭这三位追出去愣没瞧见人，有点栽。地上呢有个纸团儿，三爷张红军把这纸团儿可就拿起来了，在手里一掂，微然有点分量，可就递到二哥的面前了。二爷江达把这个纸团拿到手里头一摆手，那意思人已经去了，大伙儿也就不必追了，这个人身法这么快，你就是追也追不上，回屋说吧。一摆手大伙都回来了，还按刚才怎么做的，哎，全都做好了。二爷把这纸条呢可就打开了，一瞧里边啊，为什么有点分量呢？包了一块瓦，瞧得出来这瓦呢就是刚才在房上现掰的，掰了这么一块瓦，然后呢包在这纸团里头，吧嗒往院子里扔，这人翻房脊就走了。这帮人追出去，人已经没了。那这个瓦呢，一个小瓦碴往旁边一放，一看这字条写的是草字，虽然是草字呢，比例还是很深的，上面写着什么呢？上面写的是急速打倒就在明朝，就这么八个字，那意思你们商量半天，我在房上听着直着急，瞎商量，那里边啊已然乱套了，你们外边一打呢，我们从里边里应外合，他内部一乱是不攻自破，所以这纸条上呢来不及多说，就是让你们急速打倒，就在明朝，你们别商量，明天你们就办。二爷看完这纸条呢扑哧一乐，可就递给三爷了。三剑客张红军接过来，那好看的就八个字，看完之后递给四爷珍珠佛董瑞，董瑞看完了递给了谭小龙君，剩余圣陶然，大伙儿挨着这么一传阅，最后又传回到江本初手里头。大伙儿拿眼看，二剑客江达、江本初这个字您认得不认得？投石即简之人您熟吗？二剑客一乐，我太熟了，这是大师哥的字，这是镇古侠董乾、董化一的字。那么我呢上了几岁年纪，我怕认不准，二位贤弟看如何呢？张红军跟董瑞说，不错，二师哥您说的很对，这是大师哥的字，既然是大师哥胸有成竹命令咱们急速打倒就在明朝，那没别的，陶然公就请您下一令，三庄人马整顿以齐，明早早餐战饭咱们三打蓬莱岛。盛陶然一瞧正合自己心气儿，这儿准备的也很充足了，既然有老剑客已然透露了消息让咱们打倒了，那必然这个老剑客是有十足的把握，那么就请众位剑客早歇着，我这儿传下令起三庄人马准备。头一次没经验，二一次有点经验还不那么足，到第三次的时候 大伙儿是信心十足。三庄跟建山蓬莱岛的船不一样，三庄这个船呢是急的，什么船都有，也有打造的船战船，但是从规模上那跟建山蓬莱岛差很多，但是数量上也不少，大小船都有。大小战船沿江而下，请诸位侠剑客老上英雄登在战船之上，圣谕圣陶然怀抱令旗令箭，身后子带着这些个庄客啊，自己的门人弟子督战，催促的大小战船杀奔了建山蓬莱。到建山蓬莱岛，这儿响炮开闸，军师让郑副帅放出战船来，摆开了阵势。这儿是闹龙金州出来，请千岁上船，众位护驾的战殿将军啊，军师大帅，所有的人全都上了战船，两军队员了，也有经验了，大船拼好了，派将。英王富昌最难受，连遭巨变，大姑娘二姑娘死了，三姑娘跟人跑了，侄女的好不容易嫁一人又是叛徒，没好人了，杀，全杀，杀半截，这要打倒，多捣乱呢。燕普千岁务必跟三庄决一死战，他这狠劲上来，他们屡次的搅闹建山，我要连三庄都灭不了，我还怎么成其霸业，我还挥师北上呢，我还上北京跟康熙打去呢，甭去了，家门口这乱子我都收拾不了啊，我什么建山蓬莱岛称王称帝的，我这还今日之战务必要将三庄消灭。好吧，燕普这才传下一令，哪位将军愿登大战船，在战船之上首立七功，可是你要度量自己的能为如何，千万不要头一仗就失手，失手落败可就长了敌人的威风，灭了我们的锐气了。有人顺声音答言说，军师不必自暴自弃，依我看，我愿领一令够奔江心大战船首立奇功。燕普顺声音抬头观看，一看是战殿将军，他叫雀跃。这个雀字呢是骨字牌，这边一耳刀，这字呢就搁信儿上念雀，通假也通了咱们这个一个去呀、啊、这边一耳刀，这字不念雀吗，哎，但你要搁信儿上呢不写这雀，姓雀的雀，写这个一骨字牌，哎，就是这个五谷杂粮的谷，这边一耳刀。这人姓雀名月，是战殿将军，人称呢叫做海底金龙。海底金龙雀跃，掌中一口刀，刀法惊奇，是战殿将军。这才下大船上小船，摇摇摆摆够奔江心，来到了大战船以下，纵身行往大战船上窜，说某是建山蓬莱岛战殿将军之一，我叫海底金龙，姓雀名月，愿凭一口刀为我主效力。那么三庄人马，你们哪一个不服，可以登大战船，有雀某相候。这人已然叫阵了，大伙儿全瞧圣陶然，圣陶然瞧瞧左望望右，似乎雀跃之能可就不错了。大伙儿您要琢磨着能胜雀跃您过去，要自知不敌也不必登战船了，哪一位辛苦大战船会斗雀跃。话音刚落，有人答言 说陶然公某不才，我愿意打这头一仗。调脸这么一瞧，不由得盛陶然手捻银然，微微点头，乐了。哦，原来是焦家二爷。焦家庄上安良济世侠，安良侠焦文志，济世侠焦文亮，焦二爷跟焦大爷一人一条哨棒，您可听明白了？二爷这能耐可比大爷大。二爷一条哨棒是少林的真传，哥两个都是少林俗家，哎，这一身的能耐都在这一条哨棒上。这一条哨棒整八斤，不长不短，哎，远近都能打，是棍法也有，棒法也有，绝法也有，还能够点穴。这一条铁哨棒在腰里边插着，迈步切进，说我愿意登台。好啊，盛陶然点了点头，焦二爷您多辛苦吧，没事。焦二爷下大战船，也坐小船，够奔江心那儿上船，说雀跃，你练就一身武艺啊，行走江湖应当行侠仗义，是你学武的本分呢，就即便不行，你找一个地方教几个徒弟，一是光大你的门户，二也不埋没你这一身武艺，至不济你还强身锻体多活几年呢，为什么甘心是逆身投在剑山，似你当初没进剑山的时候江湖上也有些个名望，要依我瞧就应当弃草莽而归王化，今日不可一战，只可一退，你下大战船回去吧，焦二爷的棒下不愿伤你。雀跃一听勃然大怒，伸手亮刀，叫了一声济世侠，你们焦家哥俩在焦家庄也是务农为本，不好好的种你地，为什么抛头露面登在战船之上？各位其主，两国交兵谈不上一个道与理，你甭跟我讲理，你跟我没仇，咱俩打不着，要凭私交没有，可是江湖上彼此有个名望，你不让我打我就不能跟你打，没仇没恨的咱俩打什么，你不是也是为朋友出头吗？哦，你就知道仗义二字，雀跃就不知道吗？雀跃受亡命三请，有知遇之恩，身头在剑山蓬莱岛，领的是俸，拿的是饷，识君路当报王恩，你们有你们的道理，我们有我们的道理。我看焦二爷腰里边插着铁哨棒来到了战船之上，不动手咱们两个人竟斗嘴，可有什么意思呢？总要手下见真章，论一个高低比一个输赢，那时节焦二爷在教训阙某不迟，身为剑山的战殿将军，此时节不登战船更在何时呢？我还拿一份钱粮，您不拿粮不拿饷的，白帮朋友忙您都上来，怎么倒教训起我来了？雀跃这话对呀，焦二爷乐了，嗨，登战船之上客气话总是要说两句的话，那既是这样可就恕焦某无礼了，不必客气。这儿已然把刀亮出来了，就请焦二爷您亮您的军刃吧。好吧，焦文亮腰里伸手，可就把铁哨棒拽出来了，二指一压铁哨棒，凭着往前一推，说了一声打，不客气。焦文亮这人心最狠，您要知道焦二爷带有训子断屈一指，为了这个啊，红桃仙郝文尊还有吴情虎断夺他们这一桩公案，焦二爷拷问这个断夺之时极其残忍。这个焦二爷在咱们这套书里边是心比较狠的一个人，朋友的儿子自己给打残废了怎么办呢？我得对得住朋友，带有训子，你不管我替你管，他没实话你们下不去手，我下去手，要出实话来之后怎么对得起朋友呢？自己给自己手指头剁下一个来，这家伙 焦二爷可以的，可是所有人没有不赞成焦二爷的。焦二爷武艺确实也好，一条铁哨棒夹带风声照定了雀跃，顶梁就砸。雀跃说声来得好，拿刀找这条铁哨棒，拿刀往外这么一封，两个人移形换步站在当场。这一动手，二十几个照面就是十余合。雀跃一瞧，焦二爷确实有真实的本领，一条铁哨棒36手，一手跟一手，招招有势，步步有法，自己是难以取胜。想要撤不抽身走，脸上不好瞧。登战船，燕普说了，头一仗得胜啊，头一仗没胜，刀交左手，脚尖一点地，窜出圈外，对不起，打败了，不能够战胜焦二爷啊，承蒙焦二爷手下留情，不伤我之身，咱们再会再会，撂两句场面话走了。平常赌斗行，这两军疆场给千岁卖命，不能够后退，只能前进，为国牺牲在所不惜啊。再说了，当着这么些人往下一拜，回归本队以后见山抬不起头来，这就叫什么，这就叫逞强。嗯，过去我们有那么句话说，这人可了不得，这人有造化，这人要时运来了，逞强都挡不住。哎，逞强什么事了，这人要运起来了，逞强都挡不住，就是说他这事儿他明办不了，他愣办，他努着劲办，逞着强办，哎，他愣办成了，这就是该着他露脸，是不是？应该举100斤的力量，你今天愣要到120斤，努着劲逞着强呢，平常说什么也举不起来，今儿不知道怎么弄对付了，这早点吃的合适，今儿就愣举起来了。你好比你是2段，你跟这个9段下棋，那没个赢，哎，今儿赶上9段呢，没吃对付，说下棋的行话，昏招，出昏招了，大漏勺漏步了，哎，眼瞅着这儿该走的步没走，就是学员机都瞧出来了，9段愣没瞧出来，他2段啪一下把9段就赢了。你说这2段就比这9段高吗？那不能那么说，他今天逞这一回墙，该着他露脸，说着说，说白了，说这人呐，好，时气来了，城墙都挡不住，跟城墙没关系，多的运气，你到城墙这儿你也过不去，那穿墙过去没有，您听聊斋里不早就告诉您了吗？哎，您打算穿墙过去就要倒霉。嗯，有一段崂山道士说的就是这个，这一城墙，这一斗气儿，明知不敌还要再战，可吃了亏了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将于2月9号登陆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，再现辽阔草原、壮丽山河，演绎金戈铁马、英雄史诗。敬请关注每天中午12点 FM87.6 兆赫小说联播。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，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，当大爷指路的热情，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，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。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，聊北京，聊北京，说 AI， 说智能，接地气，有未来，让传统与创新，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，颠覆开创，颠覆开创，娱乐72变全新出击。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9点至10点， 重播凌晨2点至3点，北京文艺广播 FM 87.6，小底，英宁，王大磊，恭候您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磊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全酒店、戏雪乐园、千人宴会，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。预订热线：8178888，8178111。体验冰雪娱乐，点燃音乐梦想。世博园冰雪。